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二，节目开始呢，带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本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由于空气湿度仍然比较大，中午前后温热感明显，再加上今天紫外线辐射强，出行大家注意防暑防晒。受东移高空槽影响，明天夜间到后天本市还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也请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山区谨防地质灾害。具体情况是，今天下午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0%。在今天节目科创在线的部分，我们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主要包括：上半年互联网企业利润增27.4%，前七月我国 5G 手机出货量达1.5亿部，富士康宣布后年产量电动车专注于新兴产业。另外，中国首座体育综合风洞已经投入使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科创在线，带大家盘点为大家搜索的科技创新领域的最新资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工信部近日公布今年上半年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的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发展态势平稳，业务收入增长较快。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业务收入6951亿元，同比增长了25.6%，两年平均增速达19.7%。今年上半年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营业的利润和研发费用也是保持两位数增长，细分领域呈现了不同的增长态势。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实现营业利润658.6亿元，同比增长27.4%，两年平均增速达到14.4%。另外，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投入研发费用大概是346.3亿元，同比也是增长了13.9%，增速同比提高3.2个百分点。另外，从业务分类领域来看，上半年互联网企业共完成信息服务收入3974亿元，同比增长15.4%，各类平台蓬勃发展，互联网平台的服务收入高速增长。上半年互联网企业实现平台服务收入2326亿元，同比增长55.3%。由此呢，可以看出今年上半年互联网相关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是一个非常红火的状态。说完了互联网企业，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国的这个手机啊，尤其是 5G 手机，那么上半年的一个情况。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日前公布今年前七个月国内手机市场运行分析报告。报告显示，七月份国内手机出货量2867.6万部，同比增长28.6%，环比增长11.7%。那么一到七月这七个月的时间，国内市场手机总体出货量呢累计2.03亿部，同比增长15.6%。值得一提的是，七月份我国 5G 手机加速渗透，为市场增长成为市场增长的一个主要驱动力。那么出货量呢是2283.4万部，同比增长了64.1%，环比呢也是增长了15.4%，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79.6%。一到七月份，我国 5G 手机出货量也达到了1.51亿部，同比增长94.3%，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74.3%。 那么截至到2021年7月底，国内市场 5G 手机出货量累计已经达到 3.27 亿部了。那这其中有没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贡献的力量呢？现在 5G 时代到来了，那可能我们的这个手机终端啊，也需要升级更新换代，也可能下一步换手机的时候，您会考量选一部 5G 手机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领域啊，来看一看富士康啊，它宣布呢，这个后年量产电动车要专注于新兴产业了。日前，鸿海集团董事长刘扬伟表示，将于2023年，也就是后年，在美国和泰国要大规模的生产电动汽车，预计明年电动汽车业务也会有显著增长。富士康呢，现在正处在关键的转型期，过去主要是以消费电子代工为主，但干的呢都是辛苦活，利润率也并不高。未来富士康呢会转型为高科技产品为主的经营模式，并专注于三大新兴产业，也就是电动汽车、机器人和数字健康这三大新兴产业。富士康早在2015年呢就投资了拜腾汽车的天使轮，随后在2021年，也就是今年的1月份，拜腾汽车呢资金链断裂濒临破产的时候，富士康呢仍然是大力相助，斥巨资企图救活拜腾汽车。不过后来由于和另外一个这个股东啊意见不合，富士康最终呢是撤离了拜腾汽车。不过富士康并没有放弃，那这半年以来呢，他也是动作频频，接连在电动汽车芯片、动力电池领域投下重金，还成立了Mobile Drive 合资公司，也为后者提供各种软硬件的支持。所以也看得出富士康的转型升级目标呢是在新兴产业当中，尤其是以电动汽车和机器人以及数字健康这样的领域，在未来会有所布局和发力。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由我国首座专门应用于体育综合训练的风洞已经投入使用了。那运动员呢通过这一训练装置，也可以为明年的冬奥会做足准备。风洞的使用对于运动员规范动作、提升成绩以及科学数据的采集都有很大帮助。这座为冬奥会量身打造的体育综合训练风洞，最大风速可以达到每秒42米，相当于14级的强台风，基本上呢是涵盖了所有冰雪运动所涉及到的风速范围。那么利用风洞试验，不仅可以调整运动员的姿态来提升成绩，测试系统呢还可以对运动服装、器材进行风阻系数的测试，来减少阻力，对高性能的运动装备设计开发来提供数据支撑。那么我们说冬奥会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那今年东京奥运会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其中科技助力体育运动已经有所尝试哈，所以我们也希望这样的综合风洞可以帮助我们的冬奥运动员更好的去展现他们的实力，做好日常的训练工作，也希望在冬奥会上能有精彩的亮相和傲人的成绩。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啊，看国际方面都有什么样的消息。麻省理工学院的航空工程师们设计了一种算法，可以帮助无人机找到绕过障碍物的最快路线而不会坠毁。那么新算法呢，也是结合了无人机通过虚拟障碍跑道的模拟和真实无人机在物理空间通过同一跑道的实验数据。研究人员就发现啊，用他们的算法训练的无人机，那么飞过简单的障碍跑道的速度比用传统规划算法训练的无人机要快20%。有趣的是，新算法呢并不总是让无人机在整个过程中都领先于竞争对手哈，不是拼速度，一味的争取速度。那么在某些情况下呢，它会选择让无人机减速来应对复杂的弯道，或者是节省无人机的能量以加速并最终超过对手。总之还是有一定的动脑筋和这种决策性在里面。研究人员计划进行更多的飞行实验，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效率通过更复杂的环境来进一步改进他们的算法。 还可能整合远程的驾驶无人机的人类飞行员的飞行数据，那他们的决策和操作也可能有助于瞄准更快但仍然可行的飞行策略。总之啊，我们就是说现在无人机在很多的领域都有了广泛的应用，不管是农业领域啊，还是我们说的一些军用领域等等。那么在这其中呢，通过无人机的算法训练，让它具备更智能更高效的作业方式，这也是很多这个科创企业也好，或者是很多行业也好在关注的焦点。希望通过 AI 大数据啊，能够实现无人机可以高效率的飞行，同时安全的飞行。这其中遇到障碍如何去躲避，其实也是训练方式之一。好，最后的时间我们再带大家关注一条好消息，协同百万之声迈向美好生活200万粉丝福利来了。那么2021年8月17号10点06分，京津冀之声 FM1006 官方微博继粉丝突破200万，这也是继8月12号实现百万粉丝突破之后再次赢得百万粉丝的支持。那么为了感谢广大网友和听众的关注和支持，京津冀之声呢将设计第二款纪念海报，并继续举办回馈抽奖活动。今晚8点开始两轮转发抽奖活动等着您。应网友和听众的要求，京津冀之声200万粉丝抽奖活动时限将延长。那今晚8点到明天，也就是8月18号的12点进行第一轮的抽奖。凡在这一时间段内参与转发加评论的网友将有机会参与抽奖。10位幸运网友呢将获赠带有京津冀之声 logo 的医用口罩50只和2份神秘礼物。那么第二轮抽奖呢是从明天，也就是8月18号中午12点到晚上10点来进行。在这时间段内参与转发加评论的网友也将有机会参与抽奖。10位幸运网友将获赠带有京津冀之声 logo 的医用口罩30只和2份神秘礼物。详细情况敬请登录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来查询。协同百万之声迈向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期待大家的参与。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更精彩的访谈内容。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节目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一座未来之城、科技之城，这就是北京和天津合手打造的京津中关村科技城。2016年，为了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宝坻区人民政府和中关村协同发展公司签署了京津中关村科技城项目合作协议。2017年，京津中关村科技城正式启动建设，目前已经成为京津两地合作的重点项目之一。今天我们的科创中国节目邀请两位嘉宾，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管委会党支部书记、主任王浩，以及天津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汉达，和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我们还是来连线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管委会党支部书记、主任王浩。王主任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提到了聚产先聚人，不管是前期邀请专业的这种机构给我们做城市规划，还是后期我们目标确定之后然后加快推进建设，这就是在打造一个城市。而且现在我们的智慧城市建设已上了这个议事日程哈，那么重新打造这样的一个京津中关村科技城，有代表性的需要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和目标，那您觉得这座城它最大的吸引力和魅力应该是什么？怎么样聚产先聚人呢？ 应该说呢，我们根据中关村科技城的发展的特点，还有我们的产业特点，以及呢这个人对于人才的需求， 我们提出了这个年轻人中关村的这么一个口号， 嗯， 就是我们更多的呢想吸引这些优秀的年轻创业者来到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科技城最大的优势呢，目前除了我们的区位交通优势以外，我们的要素成本优势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同时呢，我们从科技城一开始呢就致力于把它打造成一个吸引优秀年轻创业者的浪漫活力之城。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为这些年轻人在科技城创业提供最低的门槛和最低的要素成本，这样呢能够让这些年轻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然后呢实现这么一个产业，通过人才的集聚实现这么一个产业的兴旺。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围绕人的基本需求，把这个年轻人汇聚到这里，要打消他们在生活上的顾虑，为他们配套最好的教育、卫生资源、商业资源，让年轻人呢在这儿能够创好业，能够呢把生活的更美好，这就是我们一个核心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所有的工作，所有的聚财引人的工作，所有的产业组织工作都是围绕人，特别是围绕这些年轻人。我们在环境打造上也是要打造一个浪漫活力的这种创新制程。 是，您提到了浪漫活力，也提到了要素成本，提到了吸引这个年轻人，所以我们也得首先得了解年轻人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如何能够让年轻人没有后顾之忧的撸起袖子加油干，激发他们的创新活力。这可能是咱们京津中关村科技城未来聚焦产业聚集人才的一个重要考量的目标。那么我们也要了解年轻人的需求。您一直提到这个要素成本哈，还有包括它的这个浪漫和活力，那我们围绕这样的一些以人为本的核心城市的一些相关配套和服务是怎么样设计的？那现在已经开始逐步推进了吗？ 是的，就是我们呢就是根据年轻人的这个特点啊，在整个科技城的这个建设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滨水慢行步道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街景公园啊，都把这个包括我们的一些体育运动设施，都是这个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这种潮流和方式来建造。 嗯， 与此同时呢，这个我们的一些配套的，比如说我们会经常搞一些这个娱乐嘉年华的活动啊，就是通过这些活动能够让年轻人喜欢上这座城，能够让年轻人在这儿玩起来。与此同时呢，我们所有的这个政策配套，包括我们积极向京津两市申请的相关的政策配套，特别是呢天津市呢一直把中关村科技城列成一个重点项目，所有的好政策呢都向中关村科技城倾斜，包括这个我们在这个年轻人的这个落户啊、购房啊、子女教育保障啊、这个医保啊等等这些方面都有一些政策的这个巨大突破。科技城在京津冀地区也是首家实现了这个医保门诊异地结算啊，这个应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个突破。因为初期来到科技城的这些创业者啊，他们可能是来自于河北省，来自于北京，来自于全国各地。 嗯， 那我们就实现了京津冀这个医保这个门诊直接结算，这个应该说对于我们这些创业者年轻人这个异地就医提供了这个很大的便利等等，这些政策资源这些配套呢，应该说对于我们吸引人才吸引好的这个项目也确实提供了很好的这个平台。 嗯，我们想要吸引的人才是面向全国，不仅仅是京津冀地区是吗？ 对，就是重点肯定是京津冀地区嘛，因为我们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平台，就是这个但是我们的项目可不只仅仅来自于京津冀。 很多人想要在一个新的地方开启自己的事业，更多的就是要关注我的这种后勤保障力量，我白天是不是可以专心的做事情，晚上是不是能够有自己的生活，相对休闲放松，然后又能够让自己更好的去这个让身心都得到一定的这种疏解哈，或者是这种释放。所以这样的一种需求，可能我们未来是希望能够给这些 些年轻人提供这样的一个环境，而且也要考虑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等等。您也提到了有很多政策方面的倾斜，那么可能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想要去更多的了解和关注，说啊，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在中关村的这样的一个未来之城当中有一席之地，能够在这儿呢进行自己的开启事业，新的事业或者是新的创业创新工作。打造的中关村科技城最快什么时候能和大家见面？大概一个时间表也帮我们规划一下。 科技城呢，应该说是用15年来开发建设，然后15年的后面15年是运营的这么一个周期。 嗯， 在整个15年的开发建设中呢，我们应该说主要是分4个阶段。目前呢，这个一期，4.19平方公里呢已经初具规模了。目前我们已经完成23公里的市政道路配套管网的这个建设。国家电网天津公司呢，然后正在为我们全力打造 A 加级的智能电网。国家电网综合能源公司呢，正在为我们打造一个综合能源高效能源利用的这么一个体系。 嗯， 应该说我们的这个5G 智慧城市的建设呢，也已经初具规模。天津市人才办的把这个天津市的智能网联汽车的产业人才联盟也放在了科技城。目前科技城的这个人才公寓呢，也已经实现了这个封顶。然后我们6.7万平米的中关村协同大厦，作为我们打造类中关村生态的道场呢，也已经竣工运营。第一批的我们的这个几家的企业也已经实现了竣工投产。应该说科技城呢，已经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呢，已经可以呈现给这个广大的这个朋友们哈，就是这个咱们年轻人可以现在就来科技城感受一下，这个是不是科技城已经有了一些浪漫这个活力的这个气息啊。应该说初步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下一步呢，随着“14五”的不断深入呢，我们将逐步开启这个2期的建设。然后2期的建设呢，应该说还有广阔的空间，希望更多的优秀的年轻创业者，更多的好项目呢能够落地科技城，科技城呢也能更好的发挥承接非首都核心功能平台转移的这么一个作用。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是敞开大门，欢迎大家前去考察和体验。如果您觉得这座城适合您未来发展，也可以积极的去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渠道然后去申请，或者说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大门，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城市迎接人才的大门，是不是非常的畅通？ 我们始终是一个开放的平台，然后再欢迎大家来。然后我们的这个科技城呢，应该说有很好的产业服务组织团队、人才服务团队，会不论在产业项目上还有人才上一系列的，我们都有应该说相关的这个保障机制，保障大家呢如果来到科技城能够最快的了解这座城市，包括大家的一些诉求呢，我们都会这种保姆式的服务为大家落实好，为大家落户落地科技城呢提供一个坚定的保障。特别是我相信明年随着这个高铁的开通，不论是从河北省的方向，还是从北京市的方向，还是天津市的方向，可能来到科技城就更加的这个顺畅啊。然后这个我们目前呢也在积极的谋划，从宝坻区的这个高铁站，然后到中关村科技城做一条 5G智能网联车的无人公交车，然后这样呢大家就可以从高铁站下来之后搭乘这个无人公交，大概10分钟就可以从高铁站到科技城，这样全程呢就是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从北京到中关村科技城，应该说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便利。 您描述的这个场景，而且还提到了一个词叫做保姆式的服务，就是总之是很贴心而且很事无巨细的，能够希望把我们好的这种产业项目引进到咱们当地，让我们这座未来之城活力之城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而且刚才描述的这个场景，我也能够想象得到我们这个大门打开，大家会可能会有四面八方的人才都会涌聚到我们天津宝坻，然后更好的为京津冀地区的这种 科技创新来做服务。我最后一个问题呢，想再请教一下王主任，可能有的朋友会想，那是不是我们想要在天津宝坻复制一个北京的中关村？您觉得这样的理解到位吗？还是说可能我们还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应该说呢，我们作为北京中关村在京外第一个重资产投资的项目，我们始终认为我们京津中关村科技城既是经济协同发展的产物，也是这个创新驱动的这个政策的产物。同时呢，我们也是北京中关村应该说一区十六园之外的第十七园，也是北京中关村在京外的一块真正的飞地。我们想呢，我们作为承接非首都核心功能这么一个平台，我们呢也不是简简单单的来复制承接，应该说这些项目从北京来到科技城的时候呢，它本身项目也有一次凤凰涅槃的过程，也有一次二次提升的过程。所以呢，我想呢，其实是北京中关村的这些好的创新要素、服务要素等等综合环境要素，与天津市这些好的政策以及宝坻区这些优势一个叠加匹配，发挥出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作用。应该说我们对于北京中关村的园区既是一个模仿，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在某些方面能有所提升，这样呢，最终建设好一个承接非首都核心功能的这么一个平台，让京津冀地区都受益，为京津冀的这种协同发展呢打造出一个样板，让京津之间在通过科技城这个项目的合作实现这种利益的共享。 有了一个样板，但是我们需要把它进行这个本土化然后特色化的这样的一种规划和转型，就像中关村科技城想要给大家营造一个新的平台和新的机会，可能有些项目在不同地区它开花结果的那种方式和状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您也提到了，这可能是我们更好的承担自己的这种功能定位也好，或者说是给这些科创企业提供新的机会也好，那么未来我们都有很多的规划和很多想要落地的一些项目。现在我们去中关村科技城目前的交通方式是什么呢？ 在高铁开通前，主要还是从北京去的话还是自驾最方便。中关村科技城到北京的东四环大概是70个公里的车程。 那么非常感谢王浩主任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给我们非常详细的介绍了中关村科技城的一个项目的前景以及目前进展的情况。谢谢王主任。 好，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中关村科技城做客。 以上呢是王浩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关于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的一个背景介绍。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接着分享。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我愿意。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我愿意。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 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2016年，为了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宝坻区人民政府和中关村协同发展公司签署了京津中关村科技城项目合作协议。2017年，京津中关村科技城正式启动建设。连线天津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汉达刘总，请他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京津中关村科技城这座活力之城、浪漫之城、科技之城和未来之城，背后都有哪些技术亮点？同时呢，他作为一个创业者，为什么要接手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来电话连线刘汉达刘总，您好。 哎，你好。 前段时间在北京刚刚召开了数字经济大会，也提到了这个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未来十年的一个规划定位。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数字经济跟一二三产的融合，其中占比三产占比了很大一部分。那我们结合北京和天津不同的优势，希望能够把二者的优势在一起整合，实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或者是焕发更多的新活力。对于产业的规划，其实也有科技城的一个特色，想要打造三大智慧城市的基础平台，要开展七项场景应用，其中包括近些年非常热门的，也是国家大力想要去发展突破的一些卡脖子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生物医药啊，我们高端的装备制造啊，还有包括新能源、新材料和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啊等等。其中网络通讯、大数据产业聚集区，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智能网联汽车，这些项目已经在科技城开始了推广，是吗？ 是的，是的。因为科技城呢，在去做基础设施建设，从去年啊提出了新基建的整体的发展的这个国家的战略。新基建其实就是在传统的道路上加上传感器，加上耳朵呀，加上眼睛啊，来实现跟车的互动。那么我们恰恰呢正在修路啊，修桥啊，所以呢科技城从去年开始呢推出打造 5G 创新智慧城，就是把我的路都直接一步升级到新基建。那么有了这种路的之后呢，它对应着其实就是聪明的车，就是我的车呢能够跟路来互动。所以我们把智能网联汽车呢作为科技城打造的一个亮点。从北京在推动经济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呢，其实去年也提出了一个很重要导向，就是希望天津和河北能够为中关村、为北京的科技企业呢提供更多的场景，使这个新产品、新技术在这种能应用。我们打造这个 5G 创业智慧城的时候呢，其实是给很多这种在智能网联的这个企业呢提供了场景。现在我们做了几件事呢，第一个事呢就是把我们的整体的智慧城市的规划把它做出来了，而且基本上来实践啊。第二呢，就是我们现在搭建了这个无人驾驶的一些示范平台。无人驾驶示范平台呢，包括我的清华的一些团队啊，也包括我们亦庄的一些国家队也参与到我们的整体建设当中。同时呢，我们也是想把科技城啊，无论到亦庄啊还是到顺义啊，做一个智能网联驾驶的一个示范区、示范通道。现在的发展的阶段和这个产业发展的这个节奏把它结合起来，你像无人驾驶它需要很多封闭、半封闭的场景，那恰恰我有路，那我就正好给它提供这些场景。 嗯， 你看北京的不断它再去重新再做这个场景，比如说花费很大代价， 是， 但是对于我来说正好就做了，所以比较简单啊。这个实际上中关村呢又是一个开放体系，那么中关村在智能网联汽车、传感器啊、算力算法呀、等等企业里头呢有特别的创新性企业， 那么我在这建设过程中呢，这些创新企业就只能够给他了一个市场，给他了一个实践的舞台，或者说我给他提供实践的平台。同时地方政府呢，从保卫区来看呢，这些企业的来落地，包括这个场景打造，因为这个区域的崛起摸出一条新路，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多赢的一个局面。到北京的其实物流需求是很大的，现在呢，你像清华有个团队叫主线科技，他在做无人驾驶的一些物流啊，一些重卡呀，在天津港有所应用，而且应用比较好。那么我们想就是，其实科技城离北京六七十公里，离天津市七八十公里，那么这块儿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这个无人驾驶的一个物流的干线来供应两大城市。 嗯， 那么既解决物流问题，当一个物流问题降低了成本，又能够为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交通啊物流企业的成长，给它提供了场景和示范应用。所以这个实际上是科技城在这个新兴的一些领域里头，我想探索的一个主要方向，是智能网联。另外一块呢，我们在想，包括这个智慧能源啊，也包括智慧安防啊，等等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新城，我可以从最开始把我们的规范，把我们的新技术把它融合进来。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协同发展中心作为科技城的智慧大脑，它所承载的就是打造一个未来新型的一个城市样板，或者说一个片智慧发展的样板，所有的这个技术或先进技术在这块就能够呈现出来，这也是我们讲是一个后发优势。那么这个应该讲在天津啊、北京啊，其实河北能有十几平方公里的一块净地拿出来重新进行高水平规划就不容易了，所以这个我们也很珍惜哈，也很珍惜啊，在最开始智慧城市上就把这些技术把它应用起来，结合着场景打造，结合着科技未来科技城市的探索啊，也结合着企业的市场化的发展的需求，结合着新标准新政策的制定，共同做一个集成的一个创新。所以我也是给我们的舞台啊，给企业的舞台，这也是秉承着中关村的开放共享的理念。再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有可能使保底区跨越传统的一个制造业发展的一个阶段，因为它毕竟是软硬件结合嘛，啊，结合一些软件企业的这种加入，进入一个加速发展阶段。那么在一个新区域的发展和崛起上，能不能探索一条新路？这也是我们一直想实践的。 这是一个一举两得或者是一鱼两吃的一个做法。为什么这么讲？就是首先您说到拿出这么一个区域，在这样北京、天津、河北哈，它的一个区位和交通优势这么集中的这么一个地方，拿出这么一片地来做试验。一方面我们可以依靠这些新的技术重新打造一个智慧之城，这是我们的一个先天优势。不像可能像北京、天津、河北，我们本身已经也有一个固有的城市了，我们可能要在这个固有的基础之上进行改建，本身它的成本就相对更高。但是咱们中关村科技城不一样，我们是从零开始打造的，从规划开始打造的一个全新的智慧城市。一方面这些新技术能够帮助我们这个城市实现一个智慧的设计和建设，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这个平台又给这些科技创新公司实现了一个成果能够落地转化的这么一个空间和平台。可能好的一些技术和想法在北京或者天津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没有办法落地，在我们这个地方都可以来实验。所以我说这是一举两得和一鱼两吃的一个做法。 就人才的或者人员的自由流动，其实这是一个生产力或者一个生产关系的一个核心内容。经营协同发展的最本质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换句话来说就是人的自由流动。这个是经营协同发展啊，我们进入深水区面临的这个关键问题。因为人涉及到后边涉及到户口，涉及到教育，涉及到医疗，涉及到住房，对吧？涉及到工作。所以呢，就是在人的自由流动上，或者说在北京和天津，那么这个能够交互的这种创新突破上，我们从2017年在不断的研究和推进。那么2018年的时候呢，当时洪忠书记来，我们提出了就是针对于一些这个制造企业的骨干员工，比如说技工，对吧？比如说这个年龄比较大的这个水平比较高的，对吧？这些工人，那么他的落户怎么来实现？因为他们往往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或者工业企业发展的一些核心、一些难解决的事情啊，包括一些大学生，后边呢就在以科技城为策源， 天津市出台了海河应台计划，啊，海河应台计划呢，应该讲是三年左右时间录了30万大学生，啊，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针对于科技城特殊的人才的这种集聚，这种结构的调整，天津市委市政府呢出台了一号文件，就是支持重点平台服务经济城发展的政策措施。那对京中关村科技城的一些在岗在职职工，提供在天津落户啊、购房需求、子女教育、医疗医保啊和北京联动的一些措施啊，这些措施其实是真正解决了这些人员的话，从北京到科技城啊，他的设身处地的或者他的一些难点问题。 嗯， 那么我们在不断的来探索哈、啊，包括社保的问题。你像比如说北京的一些企业的职工哈、啊，在北京交社保了，但是你要说完全到天津来落户，他可以在天津工作，但是呢，你再这个社保转移到天津，他可能就不愿意。因为社保后边挂了购车呀，挂了购房啊，包括将来养老金发放啊，啊这部分的话 OK， 那么这部分人我就可以，你北京有社保，你到天津工作，那么你在天津可以落户口，你孩子可以去在天津比较好的学校上学，这也为什么这个科技城的这种示范效应呢？应该讲天津市委市政府特别重视，所以特别呢把南开中学啊落户到科技城。就是要为经济协同发展，为这个样板区达到最好的教育环境，啊，能够服务于首都，服务于北京的这个优秀人才，能在天津的发展，啊，能够实现两地的这个利益共享，或者集中两地的优势，共同去打造一些产业，共同打造一些产业。 听起来，为了吸引人才，我们的很多政策非常的具体又非常的灵活哈，可以根据不同人的这种需求提供这样的不同的一些服务。而且之前我们在采访王浩主任的时候，他也多次提到了一个要素成本，说这也是科技城的一个优势。这个生产要素成本跟北京相比，说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您理解的这样的一个要素成本的优势是什么？ 这个要素成本呢，我这么理解，就是相比较。因为科技城它扮演了这么一个先行先试或者说协同发展的一个推动的一个角色， 嗯， 那么北京发展产业呢只能聚焦于一些高端产业，就是我的利润率比较高啊，我的价值含量比较高，那么这个比如说我的利润率没那么高的这个企业其实很难存活。科技城呢它面向于这个相关的企业呢，就是在要素成本构建上，如果相比大概在北京的十分之一，比如说我们的协同发展中心大概都相当于北京的这个4A 级左右，4A 到5A 吧，这个写字楼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水平吧。 嗯， 但是我们价格呢基本上就是一块钱多一点一天，那在北京四环北京五环呢可能就要10多块一天。 嗯， 这个大概分之一的一个要素成本。从我们的就是员工的其实购房来看，我们的购房的价格呢基本上像洋房这种一层的这种生态性的或者说档次比较高的，也就是在14500一平方米，大概是北京只有十分之一。光有这个光便宜可能是不行的哈、啊、就是光低是不行的。那么还是这些年轻人他喜欢的这种文化啊，那么他可能还有一些社交，他对工作的这种岗位啊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他希望能够至少来在北京或者说中关村，在这个文化里头他有一个感受哈，他才能愿意待在这里头。所以说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把中关村的这种生态服务体系、文化服务体系，这种开放创新的文化，甚至我们把就最有特叫鼓励冒险容忍失败的啊等等的这个文化的体现呢，在课程体现出来。那么再加上一些高科技企业的落地，就是他能够找他适合他的工作。而且保底呢很有特点哈，就是保底的水系特别好，我们把保底的水系呢按照叫北国江南啊江南的那种设计把设计出来，所以它这种人文的这种韵味啊这种特点啊，就是大家觉得哎这里很好啊，那么我到这的时候感觉我在北京是一样，我在大城市一样，我上海是一样的， 嗯 啊，但是要素这么低，那么这很好，同时又跟北京能够无缝联动无缝链接，这实际上是有价值的。能够为年轻人的落户里的他所需要的东西都是我们要去打造，或者说我们已经布局已经开展了很多工作，我们能够给他提供一个适合他或者适合 这批人有理想啊，有抱负啊，想创新啊，又想在这个做出一些亮点工作，又想为家里头提供一个很好的物质环境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理想家园。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刘总，您之前是一直都在做企业吗？ 我在国有企业做过 啊， 然后自己也创过业，就服务企业的成长。 作为一个曾经创业的人，您对于创业的这些朋友可能也更了解他们的实际感受和需求，那您对于想创业的这些朋友们，您有什么样的建议？然后以及您为什么接手了这样的一个项目？然后您对这个项目的前景是怎么看的？ 我想呢，就是现在的创业呢，应该是国家大力提出这种创新风创业，所以呢，这个创业的人呢，其实是非常有勇，都是比较有勇气的人，或者说对发展呢有所追求的人，所以我对创业者呢其实是很敬重的哈，我也是原来创业者的一员。那么创业者在选择的第一呢，就是要选择一个很好的发展环境。你像中关村呢，其实为创业者构建了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科技服务和科技金融的这种体系。那么有这个服务体系呢，创业的过程中呢，有导师的帮助啊，或者说有资本的帮助，或者说能够链接很多的一个企业资源和市场资源，这样的成功率很高。所以选择很好的这个创业的地点其实很重要的。那么如果是说在北京中关村，或者说如果成功率在保定中关村，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我想呢，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呢，就是想做创业的主要的发展的产业要和所选择地儿的这个主要产业的结合，就是每个产业的发展呢，其实都有一些政策，大家关注一下这些政策，能够或者说作为创业的这个链接资源啊，能够作为我们选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第三呢，就是创业的时候不是自己干，要整合更多资源，然后呢要能够找到合作伙伴，所以呢就是相应的你所需要的这个人才结构和获得性需要重点考虑。我想就是从脸上来看呢，应该是我提供的一些建议啊，或者说我的一些想法的思考。那么从我为什么选择中关村，选择科技城，就是我原来在中央企业啊，原来也在这个外企业也做过，包括走了好多地方啊，从黑龙江啊到山东啊到北京啊，包括到安徽啊。其实我想呢，就是能够支持培育扶贫企业的成长，能够跟一些企业家能够一块儿的远，能够和政府的这个各个口啊，各个部门一同为企业提供很好的创业环境，本身是非常有价值。所以我也很认同的工作。同时呢，科技城呢是在我平方公里，又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它有很多前瞻性，有很多开放的领域可以想象，可以实践，可以突破，所以这是我为什么选择科技城，那选择在这块的时候，为广大的这种企业对广大年轻人啊提供舞台，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角色上能够实现我自己人生价值。我觉得干这种工作呢，应该讲很辛苦也很难，但是我也很开心，我觉得有价值有意义。我如果把或者说我们团队把这工作做好，其实也为经济协同发展，为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实现了很好的这种支撑作用和先行先试作用，所以于国于家于我个人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比较喜爱的工作，这也为什么我选择这个岗位的原因。 好，一个是您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想法，希望能够多为企业做事情，然后为政府和企业搭一个平台，然后同时您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未来之城有很多的想象空间，然后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让我们施展每个人的想法和才华。同时您也说到这个过程其实很辛苦和很累，那我理解辛苦的点是不是就是要事无巨细，然后对接的方方面面会很多，日常的工作强度也比较大吧？ 是的，就是他，因为从基础设施，从规划基础设施、二级开发、招商运营，刚才一体化的垂直条线啊，这个面很宽，但是面很宽呢，它就要求一个我们刚才讲一个统筹能力。统筹能力呢，就是我们能够把它结合得更好， 同时呢又为企业，你要懂企业懂政府，能大家能够更好的衔接，能组织或者说跟更多的人哈，更多的机构一同来把这个事业做好，这个本身的这个工作的难度啊，难度是很大的，专业性要求也比较高。 嗯 啊，同时我们还做了很多创新，就是国家讲创新，区域讲创新啊，但是从我们角度来看的时候，创新就是从需求驱动，真正创新的时候其实挺难的。回头看和这个我们可以单独聊一些创新哈，就是在创新过程中它不断的突破现有的规则和束缚， 嗯， 包括观点束缚，这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你要能够说服人，还要能够大家能看到创新，能看到收益，大家才更多人支持这种创新和突破。所以打破三 D 的，或者说打破我们北京和天津的时候，很多现有的政策、现有的想法啊、现有的固化的一些东西，那么不断的突破前行， 嗯， 这想呢就它很多难点在这块儿。那么它的乐趣也在这块，因为打开一片天空之后，哎，感觉一见，哎，这个很多问题解决了啊，很多这个企业的发展，它的发展速度能起来啊，解决它的实际问题啊，大家才能够共同成长起来。 嗯， 所以我想呢，聪明快乐的吧。 为什么说创新难？我们老说守正创新，就是一方面我们要有很多新的想法，那这些想法本身不是说我坐在那儿这个文思泉涌哈，瞬间就有很多好的 idea 或者很多想法，这要突破我们很多的固有观念。那有了这种想法，这些想法怎么落地和推行，你还需要去游说身边的人，让他们能够看到创新的好处和实际可以看到的一些利益，而且这个方方面面可能需要去对接和需要去考量的事情真的很多。刚才简单的几句话，其实我从汉达总的介绍当中已经能够有所感受和了解了。那么在这儿我也特别衷心的希望咱们京津中关村科技城这座未来之城真的能够快速的与大家见面，实现它的这样浪漫之城、活力之城、科技之城，以及疏解非首都功能这样的一个定位。所以您这根弦一直绷着，什么时候能相对放松一点啊，就是阶段性的目标可以达成，您觉得呢？ 嗯，我觉得科技城呢，从2017年开展建设到现在5年呢，应该讲小有成就， 嗯， 或者说到了社会各界的各方面的认可，很多企业呢在这块的安家立业，而且到今年下半年8家企业就投产了。如果是说能够放松下来的话，我想想叫路漫漫其修远兮，就上下求索， 嗯， 通过10年左右时间。那么浪漫新城、时尚之城啊、创新之城，那时候初步成就，到时间点的时候，就是大家如果在这个新城上这个工作快乐啊，这个就创业都取得很好的成绩，大家都很开心的时候，我想我会比较轻松了。 是，您在为企业提供服务的同时，其实也在自己的创业路上也在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所以这个过程也十分的不容易。那也非常感谢汉达总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好， 欢迎大家到来。 以上就是今天科创中国的全部内容，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经济之声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这大街上来来往往的红男绿女，从不忘带出门的是面无表情，我那个总爱唱歌的心也就只好两手一摊坐在路边休息，不管迷迷了迷或是迷哆瑞西，像一个一个困在凡间的精灵，我愿意歌颂祖国和表演爱情，但只盼望听我歌唱的人赶快清醒。哆哆哆瑞咪嗦，像风筝呼啸而去，嗦嗦嗦西瑞发，是落叶轻轻哭泣，哆哆哆瑞咪西，没有人被你遗忘的旋律，却是我宿命的追寻。公园就要拆去，别拆去记忆，何不用歌声摘录下你的日记？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